各位听众晚安，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有事没事来坐坐，周一晚上陪你聊聊天，我是主持人游。今天有点不知道要跟大家聊什么了，毕竟我的精力好像也没有到很足，讲了太多好像又会觉得自己好像还自以为，倒不如来跟大家聊聊，就是你会不会很容易放弃事情好了。我必须承认，就是我蛮容易放弃事情的。其实我在日租套房，就是我的第二份工作离职之后呢，我去做过了补习班，然后呢最后才找到了那个演唱会公司的工作。后来演唱会公司倒闭之后，我去做了两个礼拜的活动企划，我还记得是中华三菱的那个电动机车的发表活动。然后最后我觉得那个不是我要的生活，因为我觉得好可怕哦，就是我的同事有办法一个礼拜都没有回家，然后不洗澡，就为了那个拼那个案子。我认为这个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因为我领失业补助嘛，因为那个演唱会公司倒闭，所以我临时也不住。那我要两个礼拜从活动企划离职之后才可以再持续的申请那个失业补助。可是其实老实讲，失业补助真的没有办法帮到什么，顶多就是付房租。我就那一阵子都有持续在做家庭代工，就过活吧。然后你又不能报劳保，就是只能就是做家庭代工。家庭代工之后，我就去做了那个影片剪辑，就是某一个网拍的粉丝专页需要影片剪辑。然后我才做三天还是四天，他们就说我觉得你的风格跟公司不合，不符合，不是公司的客群喜欢的那种风格，所以就又被离职了这样。就觉得有时候会蛮感叹，就是自己的能力真的不足。后来我就想一想，我就想说为什么活动企划那个工作我做两个礼拜就会觉得自己不适合。我就那时候丢了一个问题给自己，为什么你会容易放弃事情？你是真的放弃了事情，还是你不想浪费时间？我在想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本来想撑三个月，然后后来我想不对，我三个月过后要去纽西兰，因为我中间六月有去纽西兰，我回来也还是要离职啊。那我倒不如我回来可能离职的时候还没有办法领失业补助，那我倒不如就是先离开，然后继续领失业补助，然后等到纽西兰回来的时候再继续工作。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就是活动企划好像真的不太适合我。好啦，今天就是想跟大家分享，我刚刚中间好像想到一件事情，然后突然忘记。其实被那个影片剪辑之前的时候，我其实内心打击非常大。我后来就是躁郁，也是那时候开始，就整个开始躁郁，晚上会睡不着觉，然后会摔东西，破坏自己的行事历跟笔记本，然后写下自己所有银行账户的密码跟一些云端的密码，然后就是觉得人生已经没希望，我就是要死掉。反正就后来就接触到了 HBDI 嘛，如果大家不知道 HBDI 是什么的话，可以去听我第一集的 podcast。 然后那时候其实对我的打击是非常的大，后来就认识 HBDI。 结果前阵子我回去，因为我其实你认识了自己的大脑之后啊，你还是要回去就是复习这个东西。他就有说其实我好像不太适合做创意产业的东西，其实听了蛮不爽的，就觉得说干，那我就是想做创意产业的东西，然后就自己不适合。其实那时候老师就讲到一个事情啊，他就说他就会把它比喻成动物。你说猴子只能爬树，但他能不能游泳？他可以，只不过呢他需要经过训练之后才能游泳，这个训练的过程可能比较辛苦。那他就把它比喻成每个人啊，你想要做创意产业的东西可不可以？可以，但只是你需要时间去做这件事情。老实讲，我现在的客服的确对于我来讲的话是比较稍微得心应手一点点， 但就不是我想要的啊。我如果我去行销企划的话，我也不敢保证说我可以做得非常好。但是这种大脑的东西啊，就是你要不断的去训练，像他就有教你就是怎么样才可以变成是一个有创意的大脑。其实我那时候后来测出来的结果啊，我的就是我的创意的那边的大脑其实是有的，本质其实也不低，只是我在所有的情境下，我那一块大脑会自己停止工作。应该说是我的情绪，就是我的情绪已经破百了，所以我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就是在真空的情况之下，我是没有在运作创意的那块大脑。我永远都是在想说，为什么今天被主管骂了，为什么今天这个客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永远都是被我的情绪拉着走。所以老师现在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哦，你要去多使用这一块大脑，然后多练习使用它，这样子的话你才可以是一只猴子但是会游泳。其实我开始做 podcast 也有一部分这个原因吧。我的频道我不想要讲可能那么严肃或者是那么内心的话，因为我觉得露脸讲这个真的超尴尬的所以说我就想说，那就用 podcast， 然后就是跟有点是跟自己心灵聊天吧，解救自己，也顺便把我可能学到的东西也可以留一点在这个世界上，就是留给大家。所以其实怎么讲，我现在也还是会被影响，因为其实我有讲过这半年来过得非常辛苦，那我的大学同学其实已经几乎都离我而去了，就是甚至于说在最后就是要就是后来因为我真的有点生病，我自己觉得也不能说生病，我觉得我的，因为有人说忧郁症跟躁郁症是因为脑内缺了某一些东西吧，我觉得我没有缺那些东西，但是的确是很躁郁。那我就有跟朋友吵架，的确他们其实也没有义务要拉我啦，老实讲。但是我那时候自己印象非常深刻，就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如果你有病你就去看医生，然后呢我们就再从此没有联络了。我没有要怪他们啦，因为我觉得反正的确就是很多时候是你只能自己救自己，你不能去依赖别人，这个是非常非常自古以来不变的事情。所以我做 podcast 有点算是想要跟自己的心理共通啦。然后总之我刚刚讲到哪里，为什么移到这边来哦，思绪很跳烦哦。这个的话就是黄色大脑，所以我还是有黄色大脑的吧。对啊，我还是可以做行销的。好啦，要相信自己，反正每个人每一块大脑都有，只是你要去，如果你觉得你缺哪一块，对于你的工作上是你想要的话，你就要去增强那一块。那这个 HB 大概会教你如何去增强这一块东西。总之我现在就是没朋友，非常边缘，然后自己莫名其妙在做 podcast。我这一集真的没主题，我这一集只是想分享一下我最近的心情吧。对啊，心蛮累的，可能最近我陷入了红色大脑，所以比较情绪比较不稳定一点点影响，所以我要想办法站在客人的角度，用蓝色的脑去拉回红色那个感性的脑。做人好累啊。我总之就是想跟大家分享，对，我还是有黄色的脑的好不好 ？OK 啦。对，反正就是我最近就是有看到，我只要看到他们的动态，我就会红色的脑就有一直在运转，一直在运转，我就觉得很烦。大四的时候，就是我那时候在新疆旅游，我那天刚好是我的生日，我就觉得很期待，我就觉得说，不要帮我庆生没关系，至少发个生日快乐这样。然后呢，好不容易晚上到了饭店，翻墙成功了，我就看 LINE、看脸书、看 IG， 没有任何一个人跟我说生日快乐。其实现在想想，好像也没什么，但是 那时候的我打击蛮大的。我甚至到现在啊，我都会觉得，因为我为此跟他们生气过，那有时候他们的发文就会酸这件事情，就会说哦，虽然不记得你们的生日啊，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我来讲，这都是一个会伤害我的事情，因为我红色的脑太多了，我就一直记得这件事情。 然后就是心里会很难过。我甚至于现在看到就是有一些明星啊，他们会突然有人端蛋糕进来帮他们庆生，或者是我有一些很棒的朋友，就是真的是很棒的朋友，然后他们有很多朋友祝福他们生日快乐，这样我都会掉眼泪，我就会一直哭，好奇怪啊。我就觉得说他们真的是值得被爱的人，然后也会感叹自己就是不值得被爱吧。虽然生日快乐并不是说没有人跟你讲生日快乐就代表你不值得被爱，但对于我来讲，可能我在意的点其实不是生日快乐四个字，而是有在他人心中被记得吧。哇，好伤心哦。我就是打算就是录完这一集节目之后，可能未来也还是会陷入这个情绪中，但我觉得录完之后也算给自己一个交代，然后就会尽量的避免的再去思考这件事情。可能未来等我 HB 带练的熟了一点之后啊，我说不定就会放下这些事情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放不放下的啦，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也造成一些人的伤害，那别人一定也有伤害到我，但是就是我们都不奢求自己会放下了，更何况是对方。加油吧。我这一集真的是没有任何主题，就只是聊聊聊，然后聊到这里来了。好啦，我是尤，我们下周一晚上见，拜拜。